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8集《步步为营》，结局上。四，早上6点，程俊才从129大门口出来。接近4月，早上的温度不是很高，空气中还夹杂着丝丝寒意。程俊嘴里淡淡地咬着烟提神，他没有回研究院，只是拿起手机给陆兆颖打了个电话。陆兆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陆家这里，并不知道秦冉这边的事。 俊爷， 接到程俊的电话，陆兆颖有些疑惑。程俊停在路口，身影修长挺拔，他吐出一道烟圈，轻声询问， 你有魏子航的电话吗？ 半个小时后， A 大兵的咖啡厅，魏子航拿着书匆匆赶过来，他坐到程俊对面，风神清绝。 程少，冉姐那边出问题了。 程俊把一杯奶茶推到魏子航那边，淡淡摇头， 不是，我问你几件事。 啊，你问。 对程俊，魏子航一直十分敬畏，即便京城对程俊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了。 关于你冉姐的事情。 程俊拿着勺子搅着咖啡，似乎不经意地开口道， 小时候到现在的事情你知道多少？ 冉姐。 魏子航看了程俊一眼，提到秦冉他也沉默了一下，程俊就安静地等着。魏子航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缓缓点上，好半晌他看了程俊一眼， 关于什么类型的？ 有些奇怪的，你随便说。 程俊往后面靠了靠，另一只手扯了扯衣领，声音略显寡淡，看起来有些像秦冉平时那不着调的样子。 他小时候经常无缘无故的离开，他自己说是逃学，不过我知道他应该是去京大医学院找什么人。 对于程俊，魏子航这些人也基本认可了他。问起秦冉的事情，魏子航没有多隐瞒，提到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。 哦，还有一次他半夜回来满身是血。 魏子航说得很细，他看得也很清楚。听到他说对方满身是血的时候，程俊拿着小勺子的手背青筋毕现。 他义父呢？你知道他义父的事情吗？ 程俊再度询问。 你说云光财团那位？ 魏子航提起云光财团不由拧眉，最近云光财团的事情京城都传遍了，他对杨老爷子也是不喜的。 不知道，他跟陈奶奶都没说过。 程俊点点头。陈淑兰那样的人物认识杨老爷子不意外，但若是认了干爹，周边所有人都瞒住，程俊才觉得是意外。他伸手拿起了咖啡杯喝了一口，才看向魏子航，眉眼间的情绪全都敛下。 谢谢。 同魏子航分别，程俊没有去研究院，先回亭兰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身上的烟味跟眉宇间的倦色全都不见。他这才开车去了医学研究院。秦冉这个时候还在顾西池实验室这边的休息室，他现在是顾西池的重点看护对象。程俊站在门口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色跟状态，才朝秦冉这边走过来。他身形修长，骨相好看，走进来的时候映着灯光，眉眼分明的金发，苍冷的实验室都被添了几分色彩。 哼，我先去跑个新闻，等会儿再来看你。 坐在秦冉对面的何晨看到程俊，就收起了自己的东西离开。程俊同何晨打了个招呼，才坐到秦冉对面，眉眼添了几分烟火气，把早餐摆在他面前。 家里厨师做了早餐，非让我带过来。 他把早餐跟碗筷一一摆好，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，语气不急不缓的。 是吧？ 哦。晴染翘着二郎腿，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食物，有些多。还没有说什么，里面的程木、林爸爸跟顾西池出来了。程木看了一眼程俊，就坐到晴染对面，拿起筷子夹了个包子。林爸爸一边吃一边跟程木讨论活性的问题。晴染吃完，他看着这些人一点不把自己当隔离人看待，他头疼地按了一下太阳穴，然后抬腿踢了踢程俊的脚。俊爷，你就不能约束他们一下？程俊在跟顾西池讨论研究课题的问题，闻言他侧了侧头，从兜里摸出一根棒棒糖，拨开塞到秦冉的嘴里，气定神闲地说道： 哼，乖一点。 秦冉看着他这么淡定的样子，不由摸摸鼻尖，咬着棒棒糖没有再开口。 电脑给你带来了。 程俊继续开口：行吧。秦冉看着桌子上的电脑思忖半晌，他这样就不能继续祸害人了，只能远程帮南慧瑶跟叶师兄他们掌控数据。他想了想，还是打开宋绿婷的微信，给宋绿婷发了一句：宋大哥，最近研究院跟廖院士那边，你帮我看好。宋绿婷感觉敏锐，秦冉一开始不同意他参与，眼下秦冉又是这番说辞，他想都没想就给秦冉打了个电话，但被秦冉含糊其辞过去了。你知道最近程家跟云光财团都出了问题，我要处理这边。宋绿婷聪明，他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也知道问秦冉问不出来。 最近传言有个流行感冒，你注意一点，你也喜欢戴口罩，没事多戴口罩。 他从潘明月到魏子航到秦冉到木南全都叮嘱了一遍。秦冉坐在桌子上晃着一双大长腿，目光朝程俊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轻声笑道：好，宋大哥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他挂断电话，然后才看向程俊那边，微微皱眉。病毒的事情已经被宣扬出去了，刚刚宋大哥跟我说了， 这件事涉及的人多，控制不住。 程俊不太在意，随口道： 我们只能控制扩散的速度，控制不了所有消息。 毕竟每个医院都有被隔离的病人，那些医生护士总会告诉家里人，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，消息透露出去是早晚的事儿。电话另一边，宋绿婷掐断手机，眉眼垂着，又一个电话打到了魏子航那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